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节的祝福的力量，继续我和我 Amika 和我隔离的嘉宾 Ashana 和 Percy 呢就会讲返祝福，分享返祝福有什么力量的。头先删了咪之后呢 Percy 呢就有些东西想跟大家讲翻嘅 ，Percy 不如你讲先啦。 咁咧，其实头先阿莎娜咧就讲咗咧，非洲一个部落咧，佢哋可以对一个犯咗事嘅人咧，就系、是、做一个祝福啦。咁希望佢快啲系疏导到佢嘅情绪啦，同埋亦都知道其实佢本来系善良嘅，不过系佢用咗某啲嘅方式去，或者唔恰当嘅方式啦，或者系伤害到别人嘅方式咧，去帮自己去处理自己啲情绪啊，咁样啦。咁咧再就谂起啦，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无论翻工啦，或者翻学啦，或者做嘢啊，待人处事咧，点都遇到一啲人咧，系会硬下我哋啊， 就会啦， 肥下我哋啊， 可能唔够瞓啊，或者瞓唔到啊，咁于是其实发脾气， 即系 immediately 咧，我哋就会唉。好难受啦！咁除咗我哋要原谅佢之外啦，可能第一步就系要祝福佢，因为其实当佢咁样做嘅时候咧，嗰件事咧未必即系佢闹你嗰件事咧，未必就系一个触发点嚟嘅。其实可能有佢背后有好多烦躁啦，或者有更多嘅家事咧困扰佢都唔定。咁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咧，可以做嘅就系祝福佢，无论佢发生咩事，祝福佢快啲平复佢嘅情绪啦，同埋快啲解决到佢困扰佢嘅事啊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好好嘅，咁通常即系呢个社会系教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佢烦你，你烦佢，于是大家见到个社会越嚟越乱啦，越嚟越即系啲嘢系会即系加剧啊，或者系会嘈到停唔到啊咁样。但我觉得有时唔系以德报怨嘅，我觉得其实反而系祝福佢，亦都祝福你自己。咁我觉得真系。会和谐好多咯。咁另一方面咧，就系讲翻祝福啊嘅力量咧，如果令我谂起咧，就系应该系今年年初定旧年年底咧，就系、是、泰国咧，就系、是、有大概5000个小学生咧，就系、是、集结喺个广场度咧，就系、是、一齐咧系祝愿世界和平啦。咁我觉得本身喺能量壞方面嚟睇咧，梗係好勁啦！哇，5000嘅小學生一齊同一時間集合喺個地點，向世界祝願和平。但係喺呢個畫面上咧，都好勁，就係、是、見到張相齊睇唔到人嘅，就係、是、見到一點點黑色嘅投降，一點點黑色投降。咁現場咧有啲朋友同我講啦，有啲泰國朋友同我講咧，就係佢哋一齊去祝福啊，發出啲聲響啊，或者去唱頌咧，哇，都好震撼嘅。 應該係個 energy 真係好犀利， 冇錯啊。 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你問嗱，調翻轉我哋都會講翻你點樣實行喺你嘅生活嗰度咁啊。其實最簡單啦，當你發文。发脾气、发蚊疹，想闹人，或者你觉得嗰人令到你好麻烦，你想闹佢嘅同时，睇下会唔会试下咧，会唔会就会系 OK 啦？我祝你好啊，即系会唔会咁样咧？睇下做唔做到呢样嘢啦，当然啦，但系我都知好难嘅，气上心头， 可能想劝佢好啦，祝你好啦， 我祝你好啦。 但我谂其实最紧要系个心啦。如果你嘅心真系谂住想佢好啊，想去解决问题，你都想自己快啲平复情绪咧，可能你出心未必要讲出声啦，出心祝福大家啦，四个字好够啦。 会嘅会嘅，因为其实都我头先都讲过啦，如果喺你间房里面有个人发嬲，佢嘅怒气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嘅情绪或者我哋嘅感觉噶。喂，调翻转啦，我又套用工作嘅例子啦，我啲老细好中意的你入房咧，就可能嚼你嘅，又或者嚼你下属啦，调翻转或者嚼你其他同事，总之佢就会有好多投诉啊。呢个我之前咧试过又嚟啦，又系我试过咧就系佢喺度不断同我投诉我其他同事嘅时候咧，即系佢个人嘅观感啦 ，anyway 都好啦，咁咧我就。个心里面呢即左耳入右耳出呢个当然啦。第二就係我喺个心里面呢就即係祝福佢。我 send 啲 love 俾佢。等佢个人唔好咁嬲怒啊。即咁同埋我都系俾适当嘅反应佢啦，但我唔会好严重地加多句啊，踩多几脚啊去和意佢啦。即我就会变咗用呢个 approach。点解我用呢个 approach 呢？第一就係、是我唔想将佢嘅思想、佢嘅嬲怒、佢嘅批判嘅能量咧，我又食晒，得间房得我同佢啫嘛，我顶晒，即系我啃晒喺我个身度啦，我就唔想将呢样嘢 逼到埋身啦，我自己食咗佢啦。第二就系我希望系舒缓翻佢嗰刻嘅不满咯，佢不满嘅情绪咯。即系呢个都 OK 噶，我觉得。即系你又唔使俾佢知，你又唔使硬食佢啲一千句闹人嘅说话，咁你唯有系自己自我调控嘅啫。 其实系 work 嘅，因为我真系试过嘅。我做过一份工咧，嗰人系即系个主管系好中意无理取闹嘅。咁照正啊，应该诅咒佢噶嘛。但系好恶毒嘅说话都讲得出噶嘛，咁其实系唔啱啦。咁我嗰一刻咧就系、是、自己首先咧就系即系倒数十下啦，平复自己呢个嬲怒嘅情绪啦。第二我就话自己同即系默默喺心里边讲，无论发生咩事，可能你屋企发生一啲事或者点样啦，我希望你平复翻个情绪啦。其实我知道你系唔想嘅，即系我自己咁样讲啦。咁其实佢仲喺度闹紧嘅，但收工嘅时候咧，佢突然间行埋嚟。在我后面，咦，仲未走得啊？咁样好温柔嘅喎，一个男人好温柔噶嘛，仲未走得啊 ，Percy。咁跟住，然后拍我个膊头，然后跟住就话，其实好多嘢咧，我知道你系为我好嘅。咁我谂紧，咦，佢真系收到，但系可能自己都 佢唔知 嘅， 佢唔知 道。但我觉得有好有趣，你只好似你自己深烤做咗一个人间天使咁啊。原来讲一啲好嘅嘢喺心里边讲，啊，佢收到嘅，而系最后尾，当佢咁拍下你嘅时候，你觉得啊，我平反啦。 其实我相信大家其实回顾下都应该有间唔中会有呢啲经验嘅。咁又因为其实都经常发生，你身边会遇到啲人有唔同嘅情绪咯。但系即系好似阿 Mika 话斋，嗰样嘢未必因为嗰个系你嘅问题咯，佢只系需要一个发泄嘅空间嘅啫。咁亦都好似 Percy 话斋，其实你只系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你只系需要唞一啖气，静心落嚟，知道嗰件事唔关你事。你净系需要做一个同理心嘅聆听者就得噶。 其实关唔，但我又想讲啦，就算关我事，都过去咗啦。因为嗰件事已经发生咗啦。你话我赖皮都系咁话啦。因为我哋，因为如果我哋习惯咗咧，就会人哋话你，跟住我哋就会翻转头谂下，我究竟做错啲咩咧？点解会做成咁咧？跟住就开始无尽嘅自责噶啦，话 一言九鼎， 系啊，系啊，系即系自己嘅批判噶咯，系顶翻自己。其实嗰样嘢你已经发生咗，其实嗰样嘢发生只系代表你当时嘅能量嘅转向啫。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再去不断喺度转咧，其实真系冇意思。 系啊，同埋唔会有一个正面嘅改善咯，因为系咯，即系我觉得只不过系一个经验，你可以系从中学习咯。咁样同埋你提得出就系你有一个，你可以有一个选择，同埋系一个啊，其实有啲反应其实我哋习惯咗，可以改变 呢、這个 automo 啊， 系呢啲习惯其实可以改变嘅，只要我哋愿意俾自己呢个机会去选择另外一个嘅演绎方式。咁其实你即系如果睇翻讲紧头先，我哋身体咁多水，我哋个意念直接影响我哋嘅水。如果我哋系纠缠喺呢一个位嘅话，即系要去反抗啊，要去 平反 啊。咁其实有时我谂即系已经系直接第一身受紧伤害噶咯， 系自己受伤害咯，唔系对方啊。因为我哋好多时社会上教咗我哋要据理力争，我要同佢拗到佢觉得佢心里边觉得唔系都冇办法，死死地认系佢唔啱嘅。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能量坏咋，阿 Percy 呢个新嘅字啊，能量坏啫，讲咧其实系冇乜特别好到嘅，只系满足我哋头脑上面要赢嘅呢个谂法。 那个受害者模式咯，嗱，明明啊，佢而家凶我啦，咁我系受害者，咁其实可能再好似头先阿珊娜谂翻个退一步咧，其实。 唔系退啊！ 逢你嗰个其实都系一个受害者嚟嘅，你可能都系受紧一啲咧系其他大社会俾紧佢嘅冲击啊，或者系冇钱交租啊，又或者系屋企好多好多事喺度烦住佢嘅心啊。其实大家都系受害者咯。咁我觉得如果你将受害者呢一个模式无限上纲咧，你会陷于一个死胡同里边啦。咁我觉得受害者都可以互相帮助嘅，就系大家受害者，我又向你祝福，又向自己祝福。咁其实真系成件事就唔同晒， 真系差好远啊！ 同埋你哋大家都讲到你哋即系亲身嘅体验，就系、是。 当你做你喺个心度默默祝福嗰阵时候，你都唔使 用好多嘅功夫，嗰件事已经转化咗，嗰、那个人仲要可能已经变咗开心咗。 系啊， 系啊，咁几即系。咁大家用嘅力又唔使咁大， 真係唔使用咁用力啊！ 系啊， 不如咁啦，其实咧，即系我都会依家我哋都想希望大家咧，嗱，我哋讲完呢度呢啲咁少少嘅转化嘅经历啦，其实你哋可唔可以翻去咧试下做一个七日嘅转化？七日嘅意思一个挑战啦，其实好简单啫，只不过系如果你每日遇见有一件嘅事情，最少每日遇见有一件咁嘅事情啦，你提醒自己。我祝福佢啊！我祝福佢，祝福嗰件事有关嘅人啊！当日即刻祝福佢，即系第二日遇见另外一件事，我就即刻祝福嗰个现场嘅人啦。咁我哋可以做七日啦。咁你又睇下会唔会系记低佢啊，或者写低佢？你喺七日里边周围遭遇嘅变化，咁又可以唔好净系听咗我哋嘅节目就算啦。即系听，其实听嗰刻啊，好似 OK， 跟住之后就大家好。忙啊，都唔会记得噶啦，基本上。咁不如其实每日我哋揾一件事情出嚟，突然间觉醒翻，等我祝福佢先，即系佢闹紧我个心就祝福佢，咁样类似啲咁嘅情况，你哋觉得好唔好听？ 可以啊，绝对好添啦。 系啊，其实祝福人之外咧，仲可以祝福其他物件啊，或者我哋食嘅嘢咁啊。阿Sana好似你都有啲即系经验之谈喎，系咪咧？ 其实我谂我哋大家都有做嘅，在座几位都 做紧嘅， 系啊，咁就系即系我哋会祝福我哋自己嘅食物啦，我哋饮嘅水啦。咁喺祝福嗰阵时，唔系单单希望嗰个食物系俾到我哋需要我哋嘅养分啊，我哋嘅，我哋系祝福啊。可能大地俾到提供滋养我哋啊，各样同埋祝福所有嘅众生同我哋食紧嘅食物、饮紧嘅水有关系嘅众生，可能系超级市场买嘢上架嗰人，或者系即系好似好冇关系咁样，但系因为你冇咗佢哋呢一个环节，你唔会得到恩惠喺度咯。咁所以亦都系好需要去祝福翻。咁同埋当你识得去祝福，你识得感恩嘅时候，你识得珍惜。 嗯，咁嗰句有句说话叫做一粥一饭得来不易啦，即系我哋而家食紧嘅粒米就系经过咗农夫种啊，又包装啊，又运送啊咁。我谂都系嘅，如果你扣扣相连，如果每一个环节嘅人都俾到一个祝福，俾个感谢咧，我谂成件事系唔同咗。起码你自己就会觉得嗰粒米可能食落个口度都觉得甘香好多啦。其实除了食物之外呢，其实刚才讲返即阿Sana讲返水个祝福啦，咁就諗返起刚才我第一次讲到冈本胜博士嗰个研究啦，就係当佢发现到水原来将佢摆咗喺竹筷里面之后呢，佢个结构系会咁靓之后呢，於是佢就开始做咗好多呢好正嘅嘢啦。就係佢呢就系斗集咗好多，集结咗世界上各多唔同嘅心灵嘅大师啦，各个宗教嘅咩都好。基督教或佛教咩都好啦，一齐咧就去世界各地唔同嘅湖啦，著名嘅湖啦，或者系海啦，或者系河咧，去做一个祝福嘅仪式咁样。咁我觉得好好呢样嘢，因为其实地球同人类一样咧，都系同人体都系咧好多水嘅成分喺里边嘅。咁水亦都滋养咗好多嘅大地啦、植物啦、食物啊等等，或者系动植物啊咁样。咁所以佢做一个祝福嘅时候咧，佢就系发紧一啲好嘅能量咧，系令到成个地球、成个人类咧都系向好嘅方面发展。 系啊，因为其实呢、这个水嘅祝福咧，我知道咧，依家仲做紧嘅，好多唔同国家嘅新心灵嘅人士啊，或者社会人士咧，都做紧，就系真系去唔同嘅溪涧啊、水流去祝福嗰啲水啦。而且有一啲嘅老师啦，我自己都攞咗一支嘅，其实我懒冇做啫。佢咧就系、是、收集咗世界唔同嘅水泉水嘅水啦，沟埋一齐之后，亦都祝福过嘅泉水嘅。咁佢有支少少嘅。我想五秒十秒到就会免费寄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你写信去，即是你email 去说我要，那他就会，你只是给运费，他就会寄回支水给我。而那支水呢，其实是目的，就是令到你再去沟用在你的家居里面，再他有些方法教你是将那支水继续在你屋企里面不断地祝福的。那你就可以将这个祝福的力量呢其实延伸下去。即其实他这个行径，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因为同埋真的他真的将世界各地的水祝福了 之后呢就再免费 send 俾世界唔同嘅人囉。咁其实我又会 feel 到譬如可能係北欧嘅水或者土耳其嘅水总会就会喺我屋企里面其实都会有嘅。但係不过我太懒啦，咁当然呢就未做嘅。但係支水、 oh, okay. 支水仲喺我屋企。 呢、這个我都有个分享嘅。不过我想补充返之前我其实真係觉得食物嗰度除咗我哋祝福相关嘅人，其实无论你食素又好食肉又好，你祝福个动物族祝福个植物都系重要嘅。咁我自己就有即系喜欢喺就走去海边咁样对住个大海做一啲祝福啦，或者系一啲唱颂啦，因为好多唱颂里面都系啲祝福嚟。咁样咁其实因为大海联系所有嘅各地，咁你甚至即系相信你可以祝福个天气啦，呢、這个都几得意嘅祝福天气系一个好玩嘅游戏嚟，即系你可以真系可以集体意识改变到个天气。咁样就令到个即系天气更加好，咁样咧即系冇咁两极化咁样。咁样就其实即系有人可以提供啲水俾你更加好啦。但其实原来身边周围都有机会，同埋祝福呢样嘢唔一定系你要学过，系或者某一个嘅门派你先可以做得到。你只系要诚心喺个心嗰度做一个祝福嘅啫，系咁简单。 其实系真系咁简单噶啦，即系其实我都回应翻啦。大家都知道回教定石黑教定伊斯兰教，佢哋未会哈拉，佢咪会将嗰啲肉咧，屠宰嗰个牲畜之前咧，其实会同佢念一啲嘅经文嘅，系、啦，嗰、那个教我唔记得咗，即系佢有个专人 回教 是是，西藏人都 西藏都有噶，其实好多个教都 问过我啲回教嘅朋友 吓，系啊，咁其实佢个目的其实就系、是，之前Percy 喺我哋嗰集都讲过咧，其实动物唔介意俾我哋食嘅。但是可能是个过程里面不要令到他有太多恐惧和痛苦和哀伤。所以回教或者西藏教他们那个仪式其实是有他的作用的。将他是平静了之后明白呢他的往生是会带给我们身体的滋养。那我们将那些肉食物食回到肚子呢，亦都会个能量就会是净化一点，亦都会消除了大部分的恐惧。其实对大家都是好的，是不是？ 我拉翻开少少，就是其实上一集我有机会一起录的时候都讲过，就是可能临终 的人又好，动物又好，因为就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就会是你帮他用心去祝福，其实帮他的过渡，其实过渡得很好多。 是啊，其实即是简单一个祝福，无论你是食物啦、飲水啦，或者对闹緊你嘅人啦、激緊你嘅人啦，或者是 一啲社会状态。 社会状态啦、天气状况呢，所有嘢都可以应用到，或者祝福自己啦，其实每日我哋都可以祝福自己 嘅。真係好好你提出呢个point。我諗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就係少咗去祝福我哋自己。我哋总有一部分係会觉得受伤啊、唔开心啊、被忽视啊。其实我哋祝福自己那部分的话，我们不需要处于一个一定要依靠其他的人去一个刚才你说的 被害者模式其实这个这个集体意识呢，其实存在了我们很久了。其实这个即我这个这个节目啦，应该讲无极限地带，其实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帮大家去跳出这个集体意识的呢个死胡同啦，去寻找新嘅自己啦。Percy， 你仲冇嘢想补充？ 一句半句啦。咁其实江本胜咧，佢都做过香港嘅水。 哦，系啊， 系啦，做过香港嘅水。咁佢咧，因为即系我谂，其实好似我啲听众咁咧，佢哋会因为听咗我哋嘅节目咧，谂到好多好有趣嘅问题。咁江本胜都会谂起，咦？咁细个我哋嘅水会唔会都唔同咧？嗰个构成，佢又揾过香港嘅水板去做试验嘅。 哦，系啊。 咁亦都咧系试过咧系加咗祝福之后，又觉得系唔同咗嘅。咁究竟系点咧？大家其实可以去图书馆啦，或者去各大书店买翻呢本书，咁就会睇到啦，好过瘾噶。 等我都加到一句半句，都系江本胜博士嘅一啲分享咧，就系、是、有时你可能唔会记得啊，即系或者你唔知讲用乜嘢去祝福，你可能简单写一个字。爱又好，或者是尊重又好，即是一些正面的字，因为每一个字都有个能量在那里。你只是将那个字摆在个杯水的，你可能贴在杯水那里，或者是摆在个杯水的下面，其实它一样会改变那个分子。 做杯戰是不是？ 好啦，咁其实嗱，我就俾咗啲嘢大家做㗎啦，今日就希望你哋返去可以试下啦，喺每一日连续七日每一日里面呢，某啲嘅情况呢你觉得好困扰或者唔知点样处理嘅，你比起以前嘅嬲怒或者闹返对方或者不忿之外呢，可唔可以试下就係祝福返呢个状况嘅所有人，包括你自己，俾一啲爱佢哋啦，希望佢哋开心啦或者会好啦。咁你睇下七日之后呢，你最好就记即觉察下啦，留意下其实七日之后你嘅周遭嘅环境啊或者情况呢，其实会唔会有少少嘅改善呢。咁其实都系希望大家去实现返，即系实行翻祝福呢一样嘢，喺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同埋生命里边咧，系带俾你哋更美好嘅人生。咁呢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再次多谢 Percy 啦，同埋 Ashana 嘅。咁都希望各位 大家 多谢大家，系啦。咁就希望大家咧就将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啦，或者你有咩意见，或者你实行咗之后有咩感想咧，都可以喺 YouTube 里边嘅留言嗰度 sharing 同我哋分享翻嘅。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多謝，拜拜， 拜拜。